瑞麟羊奶开春特惠，适合价89元一盒，买三盒就送紫砂杯，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最后再提示您，本档节目紫砂养生杯的赠送名额还剩下不到13个了，不管是想要尝试羊奶的朋友，还是想要免费获得紫砂杯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最后1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市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是恍然大悟，孝直言之有理呀、啊！走，你快跟我去见见咱们军师。 诸葛亮啊，和法孝直想的一样。也正想要劝刘备进兵，这一来呢是不谋而合呀，那马上传令吧，立刻起精兵10万，派赵云为先锋，刘备总督人马，亲取汉中啊。人马一到夹门关，哎呦，可把孟达霍尊给乐坏了，主公和军师诸葛亮都来了，这一下啊，这夹门关这所有的军民是锐气大涨啊，他们就在关前百里扎住了营寨。刘备先把老将黄忠和严颜由天荡山召回，召回之后，刘备走出营门来迎接老将黄忠啊，向众星捧月，把老黄忠和严颜请进大帐。刘备和黄忠手挽着手啊，嘿嘿，刘备越看这员老将那是越喜欢呐、啊、都说老将军上了年纪了，老不讲筋骨，唯能唯恐这次出兵啊难以取胜，没想到啊居然取了天荡山，把张合和夏侯尚杀的大败，真是老当益壮哦。看来呀、啊、最知道将军的还得是我家军师哦。军师善用人，就是说诸葛亮特意了解黄忠了，老黄忠非常高兴，这给了多大的面子呀。在大帐中摆开了酒宴，刘备亲自给满酒，当众是重赏黄忠和严颜呢。重赏重罚吗？有功就得赏，有过就得罚呀，只有功过分明才能兴旺发达呀。今天赏了黄忠和严颜，全军上下从心里往外全服，虽然把天荡山取过来了，也得了不少的粮草，可是这定军山还没取呢。那定军山呢、啊、是汉中的屏障，也就是说是南郑的咽喉口，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定军山。这定军山可太不好取了，什么原因？有曹操大将夏侯渊在那儿镇守。夏侯渊是曹操手下最信任最得力最有威望的一员上将，取他可不容易啊。老将黄忠听到这儿 他一拱手，我愿在主公军师面前再讨一支令箭，兵取定军山。一句话把帐中的文武都给说愣了，一个个愣磕磕看着这老头，心说：呵，老将军行啊，这仗是越打越来劲儿，是越打越威风啊，怎么回事？这老头是想把取汉中所有的功劳都归自己，是怎么着？老将军没那个意思，不过方才有人夸奖了夏侯渊几句，黄忠打心里往外有点不爱听，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话刚说完，军师诸葛亮给拦住了。慢来慢来，老将军，您切莫着急呀，我有话讲。 哦，军师有话请讲当面。 汉升老将啊，镇守定军山的那夏侯渊非张合可比呀，此人既有勇也有智，是熟读兵书战策呀。当初曹操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派的是夏侯渊。那么这次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得过汉中之后，他起兵北还，留下了两个人看守汉中，第一就是夏侯渊，还特意把夏侯渊派在定军山。正因为定军山是汉中之屏障，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上将军在那儿镇守。老将军你呀，打了几个胜仗了，已经很疲劳了。我倒不是说您老，不是说您的武艺不精啊，我想让老将军你好好休息休息。啊，黄忠一愣，军师，那么您让黄忠我休息，请问谁去取定军山？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就是荆州的关羽呀。我想派人去到荆州，把关羽替换回来，让二将军领人马去取定军山。只有关羽嘛，还能抵挡得住夏侯渊。老将军听在这儿，气得是须眉倒竖，军师有火了，我此次领兵去取定军山，如斩不了小儿夏侯渊，我愿意把我的人头献给军师。诸葛亮越说不行，他越说行啊。诸葛军师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那只好给了老将3000人马。可是诸葛军师告诉他：黄忠老将，你虽然不带副将，我也需要派一个人跟你一同前往。老将军一听，哦，军师啊，不知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战定军山？我派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老黄忠看了看法正，点点头，心里很高兴，心说这个军师啊，替我想得真周到啊。法正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此人足智多谋啊，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是派了一位军师啊。那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了大营，杀奔定军山去了。老将黄忠走了，诸葛军师传令赵云、赵子龙：你带领一哨人马呀，暗随黄忠将军，如果老将取了胜，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黄忠老将有失，请你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令。赵云领令下去了。这样啊，诸葛军师还不放心呢，他又派孟达和刘封带领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只要是黄忠老将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你在漫山遍野遍插旌旗，以壮军威呀，此之谓疑兵之计，不得有误。 孟达、刘峰领令下去了。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这道密令传给谁的？马超、马孟起。什么事儿？密令吗？军师秘密，那哪能说呀？让马超是如此这般呢，按令而行。最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魏文长同取汉中。嚯，诸葛亮军师安排的这周到啊，看来这次啊，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哟。这边布置的可撑得起是滴水不漏啊，那边夏侯渊急了。夏侯渊早就听到禀报了，第一个来给他送信的那就是张合和夏侯尚，说天荡山丢了，夏侯德被斩了，那位替兄报仇的韩浩将军也完了，把粮仓没了一个。夏侯渊就有点着急呀、啊、现在听探报这么一说，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亲自统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要取汉中，这还了得？不用问呢，他的兵马必然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乃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就不保了。他赶忙写告急文书给曹洪，曹洪啊一点没敢耽误，连夜把这告急文书送往许都，交给曹操。曹操打开了这文书，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呀，他拍案而起，可恼啊，可恼！这刘备还了得，他已经亲自领人马进兵汉中了，要取我的南郑。哈哈，现在曹操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当初啊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我这么一犯犹豫就把兵马撤回来了，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聚集文武商量对策。曹操手下的长史刘烨这么一听啊，大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大王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嗯，曹操点了点头啊，刘先生所言极是，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老夫当初就不应该回兵，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只有我亲自去生擒那大耳贼。当时传令点齐精兵40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嚯，这次曹操出动可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这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了他了，绮罗伞扇，金瓜乐府，执掌权衡，龙居辇呐、啊。正当中一把鎏金红罗伞，两旁边8864面龙凤旌旗呀、啊。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一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玉带。胯下骑逍遥马，金鞍玉佩，黄龙丝缰啊！他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盔甲旌旗分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呀、啊。手持刀枪剑戟邓棒戈矛，称得起是甲胄鲜明，旌旗蔽日，威武雄壮，光辉跃眼呐、啊。比御林军都威风。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曹休为后应，自己亲率文武。刚一出城，汉献帝在长亭敬酒。曹操于建安23年秋天 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这时候呢是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哎，曹操这一路上心情很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设摆香案，是焚香迎送。嚯，曹操这一路上这神气大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啊，他忽然发现一片秀林，呵，这树木长得就好看，那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呀？哎呀呀，曹操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座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和这一次曹操的心情大不相同啊。那是什么时候？与马超交锋六战潼关的时候，差点叫马超把他给收拾了。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他哪有功夫看什么树林呢？如今心情不一样了，自领魏王了，光说是称王称霸呀，那真称了王还了得呀？不管怎么说，现在您刘备孙权呢，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封魏王了，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现在曹操正爽着呢，所以他呀看看路边的景色呀，也有这闲情逸致了。他问这手下人，前面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赶快回禀，这儿叫蓝田，蜀林深处可有村庄。启禀大王，有个庄子叫蔡庄。哦，一说这蔡庄两个字啊，曹操一愣，他在鞍桥上捻然沉吟，目视着这一片树林想了想，哎呀呀，曹操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蔡邕。曹操啊对蔡邕的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啊关系也不错，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啊，蔡邕的女儿蔡琰还住在此处。这蔡琰是谁呀？就是那位蔡文姬呀。曹操当即传令，让人马陆续向前走着，自己带着谋士和些亲随武士到蔡庄，要看望看望蔡文姬。这位蔡文姬呀，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赎回来的。在战乱时期呀，蔡文姬被匈奴给掳了去了，曾做过胡家十八拍嘛。胡家十八拍，哎，一拍一个曲子，一拍一段词，此女才华过人呢。曹操把他赎回来之后呢，就亲自做主把他许配给董祀为婚了。今天既然从这儿过，曹操很想看望看望他。在庄前一下马，哎呦，把蔡庄的百姓吓坏了，全跑家里藏起来了，门全关上了，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拨人马。一看为首的这位啊还真瘆人，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蔡庄。怎么一个人看不见呢？好容易找着了这么一位，跟他一打听蔡文姬在哪儿住，人家用手这么一指，说在东头路北最大的那个院子，就在那儿住。曹操来到庄门前一叩门，家院出来了。家院开门一看，吓得倒退了两步。哎呦，杨修赶忙上前搭话，说你不必担惊，这是魏王，魏王曹操从此路过，特地登庄拜访蔡文姬， 请你回禀一声，家院赶忙跑里边报信去了。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有贵客临门，亲自出迎啊，把曹操给让进了客厅。感情董四没在家呀，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接去呢？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上前施大礼。因为曹操对蔡文姬有恩情啊，文姬呢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啊，所以对曹操也特别尊重。再看曹操带来这么多的文武，蔡文姬亲自招待。拿什么招待？用陕西三宝吧，石榴、柿子、大红枣啊。那延川红枣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有30多个品种，最上乘的得说是条枣、狗头枣，肉厚核小，含糖量高啊。临潼的石榴那大红甜，净直甜，三白甜。这回蔡文姬啊，把这点土特产全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吃完了水果啊，就摆酒款待我。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曹操在这儿也不客气，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喝着喝着酒，猛这么一抬头啊，哟，只见呢，在这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画儿。呵，这画画的可真有气魄，画一条大江啊，是白浪拍天，水雾弥漫，在江边上趴着一个小女孩，背上背着一个老头，在这个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呢立着一桶碑。曹操问蔡文姬：“蔡琰呐，这是一张什么画啊？”哦，文姬微然一笑，回禀丞相：“这画的是曹娥江啊。”哦，曹操一听曹娥，这是个孝女呀，24孝里边有她呀，不错。随着蔡文姬呀，就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说这曹娥呀非常孝顺他父亲，他父亲呢这个人很会歌舞，有一次5月5日啊，龙舟会，这老头高兴了，喝完酒就在这船上跳，一失足啊掉到水里去了。那年曹娥才14岁，听说父亲落水了，他赶忙出来呼救，好多人下水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可怜的小曹娥呀，整天围着这江边哭他的父亲，整整哭了7天7夜。小曹娥一头扎到江里去了。过了几天呢，说是有人看见了曹娥背着他的父亲从水里浮上来了，爷儿两个都死了。曹娥孝父这个事儿就感动了当地太守杜尚，杜尚把这事儿啊奏明朝廷了，皇帝也很感动，皇帝下了一道旨给杜尚，让给曹娥呀修个庙，立桶碑，以作纪念，得写个碑文呢。杜尚接旨之后，他自己亲手做碑文。杜尚这位太守很有才学呀，嚯，他这通写呀，大写了20多天，写了一份他不满意，又写一份还不满意，最后把写的那全扯了。看来自己写不成了，就在这衙门前面挂了个招贤榜，谁要能写好曹娥碑文，重赏千金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 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逢悲欢离合，寄给远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世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杜尚接旨之后，他自己亲手做碑文，或者这通写呀、大写了20多天，写了一份他不满意，又写一份还不满意，最后把写的那全扯了。看来自己写不成了，怎么办呢？就在这衙门前面挂了个招贤榜，谁要能写好曹娥碑文，重赏千金呢。呵，真给钱呢。挂了有3月也没人来接这榜。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小孩才12、3岁，这小孩长得挺可爱，宽脑门，尖下壳，细眉巴，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留着个冲天杵的小辣签儿，上身穿着个小坎肩，下身一个小裤衩，光着脚穿两草鞋，鞋尖带背背着一个小竹笛儿，手里头拿个柳条鞭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是个放牛娃。这小孩到了衙门前看了看这榜文，蹭，他往起一蹦，刺啦，他把榜给撕了。哎呦，惊动了看榜的武士，赶忙禀明了太守，杜尚就把这小孩给请进去了。请到衙门里头，说你既然接榜，你就能写这碑文呢。这孩子说，不错，我能写呀。您就给我准备笔墨吧。啊，好啊，赶快把笔墨准备好了。好多人都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心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孩子把牛放哪儿了？跑这儿来写碑文来了？你写得了吗你？这小孩把笔探饱之后，看了看杜尚，微微一笑，把笔又搁那儿了。大伙儿一看，坏了，这孩子他写不了。小孩乐了，哼，诸位，我这么写写不了。杜尚赶忙问他呀，说小才子，怎么您才能写得了呢？您得给我倒杯酒，让我助助兴，不然呢，我是诗兴难发呀。嚯！周围的人都差点乐了，心说不知道这孩子才学怎么样，这派头倒不小。哦，还诗兴未发，你瞧，先来两杯酒喝，你能架得住那酒吗？喝完了之后跟小磕头虫似的，你怎么写呀？好，给他倒两杯，倒上来了。这小孩 不喝两杯就喝一杯，滋滋，小嘴一抿一抿的，他回家嘿，真有点意思啊。等把这酒喝完了，把酒杯往那一放，就把笔拿起来，只见这小孩那冲天杵小辫那么一晃，那小眼睛瞪着个溜圆，精神头满足哦，是提笔行书啊，刷刷刷刷刷，嚯，文不加点。什么叫文不加点呢？不是标点符号，就是一个字儿也不改，一个字儿不错，不带涂改的。说勾勾画画没那事儿，一气呵成啊。写完了之后，啪，把笔一扔，诸位，再会吧，千金不要，我进义务。哎哎，等等，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小才子尊姓大名啊？我父姓邯郸，单字名纯。今年您高寿？嗨，杜尚一想，这哪够高寿啊？您多大了？我13。说完了，小嘴一咧，冲杜尚一笑，晃着小辫吹着小笛儿，他跑了。这孩子跑了，杜尚把这碑文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当时是目瞪口呆呀，瞠目结舌。怎么了？哎呦，这文采这么高啊，你瞧这碑文都写绝了，咱们谁能写得了啊？快快快，找石匠马上建碑。就把这大江叫做曹娥江了，又修了个曹娥庙，庙前立下了这桶碑。把这个碑立完之后，这事儿啊就传到了蔡邕的耳朵里去了。蔡邕呢，那当时是后汉第一流的才子，他听说这孩子的碑文写得这么好，蔡邕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看这碑文。可惜那天他来晚了，天黑了，这碑文看不见，怎么办呢？蔡邕就用手摸，能把这个碑文上的字儿他都能摸着认下来，你说这绝不绝吧。所以呢，给这碑起个名啊，叫三绝碑，是曹娥一笑为一绝，孝女邯郸纯做碑文才13岁，文不加点为一绝。蔡邕呢，看不见这字儿，用手能摸着把它认下来，这也是一绝，所以叫三绝碑。蔡邕啊，看完了碑之后不是吗，他写了8个字，人们把这8个字啊也给刻在这个碑上，就刻在碑的后面。哪8个字呢？黄卷又复，外孙继旧。所以啊，后来有人画了这么一张画，是送给我父亲的，我呢就把它保留下来。哦，曹操点头啊，这画画的绝。曹娥24孝堪称为孝女呀。这24孝啊，有的就不可效仿，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有很多愚孝。不过曹操啊，对蔡邕这8个字他非常感兴趣。黄卷又复，外孙继旧。列位先生，这8个字怎么讲啊？曹操带着不少能人，那感情，4大谋士都在身边这儿坐着呢，程昱、刘烨、贾诩、杨修。曹操先请蔡文姬把这8个字给他破解破解。文姬呀，微然一笑，回禀丞相，我父亲没教给我，我破解不了，也不知道蔡文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不知道是客气还是怎么着，人家说破解不了。曹操看了看这几位谋士，几位互相看了一眼，谁没言语。怎么回事呢？大概是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道的咱别跟着瞎说，蔡邕谁比得了啊？人家多大的文采啊，人家写出这字来自有很多的隐意呀、啊、咱破解不了，瞎说半天算了吧。只是杨修坐在那儿看着那8个字啊，不住的点头。曹操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 这事情就接过去了。饮酒之后，蔡文姬想留曹操在庄上盘桓几日，曹操已经不行，我这是去西征刘备，回来我再看你吧。曹操辞别了蔡文姬，领着文武离开了蔡庄，走出三里路来了。曹操回头叫杨修，杨主簿，那八个字你想起来了吗？我现在可悟出点道理来了，就是说我明白了。杨修哈哈大笑，禀丞相，刚一出蔡庄，我就把那八个字卸开了。黄卷又父，外孙继旧。黄卷就是黄色的丝绸，乱脚丝儿，一个色字，这字念绝。又父呢，少女，女字边一个少字，这字念妙，这色字是俩字，绝妙。外孙，女儿的儿子，外孙呢，女子搁在一起，这字念好。祭旧呢，那个旧啊，就是药铺有时候用那玩意儿盐药，跟个小盆似的，那不叫储旧吗？这祭旧呢，应该念慈，古写的慈啊，是接受的受旁边一个辛字，辛辣的辛。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辛呢，代表五味，苦辣酸甜咸。你把五味全搁在一块儿啊，这就受不了，就得辞退、辞出。后来呢，这字儿改成言辞的辞了。蔡邕写的这八个字“黄卷又复，外孙继旧”，实际是四个字一句话，绝妙好词。杨修一番话说的曹操仰天大笑，杨主簿，你的学问比我高三里地。众文武也都笑了，夸了会子，得了，继续赶路吧。打马扬鞭追上前面的人马，在路上飞止一日啊，人马来到了南郑。曹洪听说魏王亲自统兵来了，他赶忙是出城迎接，把魏王给接进了帅府，就把张合几败、怎么丢的瓦口关以及屯粮的天荡山也失落了。现在刘备和诸葛亮领着人马出了夹门关了，他派黄忠攻打咱的定军山。夏侯渊知道大王您亲自领兵来了，现在夏侯将军是固守定军山，未曾出战，请大王定夺。按现在的话来说，曹洪是详详细细的汇报了一番呢。曹操听完这番话点了点头啊，他告诉曹洪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啊，张合虽然失了这座瓦口关，也不能算是输，人家打了不少的胜仗，哪能光记败不记胜啊？所以这算不了什么。不过这夏侯渊守着定军山不敢出战，这不好。曹操立刻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把这封手书送给夏侯将军。夏侯渊接到曹操的信，打开了这么一看，这信里大意写的是什么呀？他说，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持其勇啊，若但任勇，则是一夫之敌耳。我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这妙才俩字写得有意思，这是一语双关呐。怎么个一语双关呢？夏侯渊呢，他父姓夏侯，单字名渊，字妙才，既降了他的字儿，而且还指给他说要看看你雄才大略，所以夏侯渊高兴，他立刻要领兵与黄忠决战。旁边的张合这么一看，将军且慢，不能打。嗯，夏侯渊愣了，怎么见得呢？夏侯将军，您没看大王这封信吗？信里边写的 为大将者应该是刚柔相济呀、啊。要求一个将官呢，不单有勇，而且要有谋。今天呢，咱们不能凭勇力去战黄州。定军山这个地方是十分紧要，此乃汉中之屏障，如果有点意外，我们是难以回复魏王。为此呢，我说咱们应该在这守。这个地方山势险要，黄忠想攻上来，他势比登天。别说他领这些人马，再多上一倍，他也杀不上山头。将军，您要好好想想。夏侯渊听到这会儿晃了晃头。张合将军，你说的不对，怎么你没看黄忠吗？他觉得取了我的天荡山之后，他就平行无阻挡了，令着人马又来打我的定军山来。当时我为什么没跟他打呀？没有得到魏王的手书啊，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已经够那个刚柔相济的了。现在大王已经来信了，而且信里写的那么清楚，他要看我怎么战胜黄忠。今儿个咱要不打，请问你，如果有人要是把黄忠的首级给取喽，咱们岂不瞪着眼睛看别人立功啊？咱们算干什么的呀？不行，非打不可。哎呀，夏侯将军呐，不能打呀。张合都有点急了，你怎么一再拦阻我呢？将军请想，黄忠这员将他是智勇兼备，不光能打，这个人很有韬略。这次诸葛亮还派法正跟他来了，做他的军师。那法正智谋过人呐、啊，这一文一武啊，实在不好对付。望将军还是听我解劝，虽然有大王的书信在，您也要审慎行事。这个夏侯渊点了点头啊，他知道张合呀这个人是很有智谋的，人家这也是为我好，为了定军山的安全呢、啊、所以才一再相阻。虽是好意，可是我们不能这么总不出战呢、啊、难道就这么守着，天天让黄忠骂战？不行，我必须得把老儿给斩喽，让大耳贼刘备再也不敢正视我的定军山。这么办吧，张合将军，你在此守住山寨，带我下去生擒老儿黄忠。张合不好再说什么了，夏侯渊刚要点兵，夏侯尚过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您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去会一会黄忠。夏侯渊打量打量他这个侄儿，他眼睛一转，有了，扶儿过来，你要战也行，必须如此。夏侯尚这么一听，遵令。随后一声炮响，这爷儿俩就杀下山来了。夏侯尚是一马当先呢、啊，在黄忠老将的营门前讨战。老黄忠呢，骂了几天阵，没见定军山的动静，他正在跟法正商议怎么取这定军山，因为自己呢这话已经说出去了，在军师和主公的面前都立下了保证了，非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可是人家不跟你打，你有多大本事也没用啊，这山还不好攻。黄忠老将有点着急，现在一听说什么定军山杀下一哨人马来，现在在营门前讨战，哎呀呀，他来得太好了，来呀，给我抬刀备马。令刚一出口，由旁边过来一位牙将，他叫陈氏啊，慢来慢来，老将军，刚才探报已经说明了， 从定军山上杀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夏侯渊，是他的侄儿夏侯尚，一个娃娃，还惊得动您吗？您就给我一指令吧，待我把这娃娃擒来交令。这倒不错，兵对兵，将对将。陈师，你可莫要小看夏侯叔侄，两军对垒，多加小心。得令。陈氏披挂整齐，骑乘战马杀出来了，和夏侯尚这么一打，只战了十几个回合，夏侯尚是拨马就败。陈氏挺高兴，怎么呢？你看看，我觉得这令讨对了，居然没费多大力气把小儿夏侯尚给杀败了，杀败了他就等于杀败了夏侯渊呢，我今儿要把他生擒活拿了啊！嘿嘿，跟随老将军来战定军山，我是首立奇功啊！娃娃，你往哪里逃跑？呼，他越武扬威的，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这夏侯尚跑了不多远，只见前面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哗的一下，夏侯尚催马就过去了。哎呦，陈氏勒住马仔细看，怪不得老将军和法正先生一再说这定军山山势险要，真够险的啊！你瞧这地方，两边立陡悬崖的，当中间就这么一条路，夏侯尚能过去，我也能过去。嗨，山势险不险？我捉人要紧呢。对，他一踹绷凳绳，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听山头上一阵梆子响，滚木齐下，啪啪。气着咔嚓，哎呦，哒哒哒哒！陈氏勒马往后就退呀，幸亏退得快，慢一点就砸成肉饼了。你往哪儿退呀？人家准知道你有这招，滚木雷石一下，你得往回跑，往回一跑，哗楞一下，人家把绊马索这么一抖，咵嚓，把陈氏由打鞍桥上就给掀下来了，绳捆索绑啊！给绑进了夏侯渊的大营，陈氏带出去一千多人马呀，让人家定军山给捉去了有一半，剩那些残兵跑回来了。向黄忠这么一禀报啊，老将黄忠一愣，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哎呦，老将军心里头可有点着急呀，他急什么呀？按照老将黄忠的想法呀，他想把这夏侯渊由山上诱下来，因为这定军山山势十分险要，特别不好攻，总这么耗时间耗不起呀。今儿个好不容易夏侯渊来讨战来了，老黄忠的意思让陈氏出去见一阵，就把夏侯渊呢诱过来，自己这儿正准备着马上就要出征了，可没想到陈氏让人给捉了去了。你看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将黄忠就明白了。法正先生，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怎么个反客为主啊？就是步步为营啊，把人马往前推，推一个地方把营扎住，然后继续往前进，是只前进不后退。法正对夏侯渊非常了解，说夏侯渊这个人呢，他为人清躁，恃勇少谋啊。你要这么一来，他就急了，他就顾不得回到山上去死守了。他一看这定军山危险，怎么办呢？他就要跟你拼了。这么一拼，咱们就可以将夏侯渊是生擒活捉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哎，王姐又去晨练呐？ 是啊，要坚持锻炼嘛。 多久没见着您家小孙子下楼来拿牛奶了？小孩子啊，多喝奶长个子。 我们家现在喝羊奶粉了，听说好多孩子都在喝，我们家老两口也都在喝羊奶粉呢。 羊奶粉得多大味儿啊，能喝得惯吗？ 我家小孙子从来不吃羊肉的，这喝羊奶可开心了，一点儿都不膻 啊。有这么好啊？ 哎，好不好啊，这一喝不就知道了吗？ 北京瑞麟第二家旗舰店开业，免费请大家喝羊奶了。 是， 凡是年满50周岁想要品尝一下羊奶粉的朋友，凭借有效证件可以免费领取一份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和2斤的新疆大红枣。 嗯， 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细算一下，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已经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了。 嗯， 在北京推荐也有几年的时间了。随着第一家瑞麟旗舰店开业至今，已经服务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了。 嗯， 羊奶是基础奶源，尤其是春季养生多种营养物质的羊奶，可以满足一整天的营养需求。所以今天北京双店同庆，凡是50周岁以上之前没有喝过羊奶粉的，但又想来尝试一下的朋友们，现在就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凭借有效的身份证件就能免费领取一件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和新疆大红枣2斤。报名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冲杯羊奶喝，活力健康一整天。下午小饿小困，喝杯羊奶休息一下，补充能量。 嗯， 晚上临睡前来杯羊奶，睡得好，精神好，第二天更有状态。反正今天啊都是不花钱免费领的，为什么不参加呢？4007106108 4007106108。来看到手机尾号是0013的王阿姨说，第一家门店开业的时候，隔壁老李就去了， 哦， 说是羊奶挺好的，香醇还不膻。这第二家门店开业了，我也去试试看。 好， 欢迎您来免费体验，您放心，开业当天只要您去门店就一定会有惊喜。 是， 但前提啊，先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看看，我们光顾着说好消息了，这个时间和地址还没有告诉大家呢。 嗯，是的，疏忽了。 瑞麟双店同庆，凡是5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只要您没喝过瑞麟羊奶粉的，都可以凭借有效身份证件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一盒瑞麟羊奶粉和2斤装的新疆大红枣。活动时间是3月19号、20号、21号、22号，活动仅此4天，错过了就没有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啊，打通4007106108报名成功的朋友，可以根据您的地址就近的选择瑞麟门店。 嗯， 如果是北京东城区的朋友，我建议您去东城区南花市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的瑞麟旗舰店免费领取开业礼包。如果您是靠近西城区的朋友，可以直接去西城区的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路口南公交站旁的瑞麟旗舰店免费领取礼包。 嗯， 总之呢，双店同庆，活动同步，随便您怎么选，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内先打进4007106108才能享受免费领取的名额。 是， 记住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3487的李叔叔就说了，老伴儿一辈子都没吃过羊肉，现在给他喝羊奶，他肯定是不习惯的。这个啊，李叔叔您就别担心了，瑞麟乳业专业做羊奶粉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天然的牧场，2小时的冷链快运，快速的杀菌成奶，先进的除膻技术，即使是不吃羊肉的朋友也不会拒绝瑞麟羊奶粉的。而且所有的瑞麟羊奶品质都是由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我们有信心您一定会喜欢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您，瑞麟双店同庆免费领取羊奶粉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嗯， 最后的30秒拨打4007106108，50周岁以上的听众都不要错过今天的机会，拨打电话，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试用装免费赠送，内含益生菌、植物甾醇、硒元素的好羊奶，有奶皮的好羊奶，现在免费请您喝一整盒体验装，机会难得，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老将军心里头可有点着急呀、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这条计策是正中老将军黄忠的下怀，可是这里边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想这么办，必须首先得激励将士，使将士用命，那就是说全军上下一条心。要做到这一点，光凭几通战鼓不好使，得怎么办呢？老将黄忠和法正先生分头下去，到各个营哨去跟这些将校啊陈明利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战前总动员。动员完了，黄忠又传一道令，把营中所有吃的用的一律分发给众家军校，吃饱了喝足了，你们给我往前挪。这挪可不是小挪呀，得一下子挪到定军山上面去，挪到夏侯渊那寨里去才算完事儿呢。嘿，这招还真灵。这些人马往上这么一攻啊，是攻一段路，扎下大营，住上几天，拔寨而起，继续向前。不向前也不行，牛也宰了，羊也杀了，马也吃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挪吧。夏侯渊一听，怎么着？这黄忠要干什么呀？这是？他急忙就要点兵出战，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不好啊。夏侯渊一听，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这黄忠和法正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呀、他这么一点一点推呀、能推到咱门口来。是啊，夏侯渊一听，正因为这个我才出去打去，您可不能上他的当，咱们现在还应该呀坚守不出。哎呀，夏侯渊一听急了，我说张合将军，你怎么总一个劲儿的主张守啊？日前我要不打服夏侯尚出去，怎么能捉得了黄忠手下的牙将陈氏啊？既然捉了陈氏，不是吗，就能捉黄忠，我还用这条计？夏侯尚听令，随我下山。遵令。 张和一看既是如此，得了，我就继续守寨吧。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嘱咐。夏侯渊带着人马杀下来了。老黄忠听说夏侯渊已经出兵了，甭提多高兴了。这反客为主之计呀，真是个上策呀。探马来报，夏侯尚讨战。老将黄忠一听，好，我亲自出去会会他。法正先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阵鼓炮之声响过之后，老将军黄忠立马脱刀站到了阵前。这夏侯尚一看呢，蹦啊蹦啊蹦，怎么了？心直跳，心说就这老头，老虎，我可得留点神呐、啊。今儿个我要是用捉陈氏那招捉他行不行？你问谁呀、啊？夏侯尚那直嘀咕，那也得打呀，人家已经来了。来的可是黄忠黄汉生。老黄忠都差点乐了，怎么知道我？你还问什么呢？全是废话，没理他。夏侯尚一看，打吧。他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老黄忠啊，怀中斜抱月，抱着这大刀在这等着，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看枪头到了，不慌不忙的用尽两臂力往外这么一封，嘡，就这一下就把夏侯尚那个枪差点给磕飞了。哎呦，夏侯尚一咬牙呀，怎么回事？虎口裂了，膀子根发麻，俩胳膊发烫，坏了，这老头真有力气。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夏侯尚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呢？这算一个回合呀，圈马回来还得打呀，谁有那么大功夫跟你打呀？老黄忠就这一磕，就把他给磕懵了。在两马一错蹬这同时，夏侯尚这马头啊，大概刚到黄忠老将的马尾那儿，老将军把左臂往外这么一伸呢、啊，那叫轻伸虎臂，给他来了个苍鹰伏兔，砰！一把抓住了夏侯尚的判甲刀，啪！姐他那鞍桥上就给滴得过来了，哎嘿，往自己这马鞍桥上这么一摁，唰！把那宝刀的那刀刃就放在夏侯尚的脖子上了，你动，一动就没命了。夏侯尚啊，吓得浑身汗毛孔都炸开了，他温丝儿也没敢动。老黄忠把宝刀一晃，掌得胜鼓，回营，活捉了夏侯尚。探马报与了夏侯渊，夏侯渊一听啊，暴跳如雷啊，他又悔又恨呐、啊。悔不该又让夏侯尚去诱敌呀、啊，他恨什么呢？恨这夏侯尚，你倒放聪明一点儿。那黄忠不是陈氏，你怎么能跟他打，打个三两合就败下来呀？夏侯尚何尝不是这么想？他连三两合都没敢想，想一个回合他就往下败，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就让人给逮去了。这夏侯渊着急了，我得和老儿黄忠拼了。因为什么？因为那夏侯尚是我侄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纷纷解劝，将军您这就不对了，怎么呢？您怎么捉人家牙将陈氏来着？那么现在把夏侯尚少将军捉去，您就着这么大的急？哎，夏侯渊一听，你们这叫什么话？十个陈氏我也不换我的夏侯尚。是啊，人家也不换呢。哎，这么着得了，将军呐、啊，您不必着急，咱们派个人到黄忠大营跟他说说，用陈氏啊把少将军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嗯，哎，夏侯渊一听这倒不错，可又一样，你们得好好说着，不要冲撞老儿黄忠。怕那干嘛呀？你把他冲撞了，他一伙他不换了，这不麻烦了吗？先拿好言好语诓哄他，只要他答应能换将，我把夏侯尚换回来，我们再死战也不迟。那好吧，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的， 就来到了黄忠的大营。老将黄忠一听，什么？夏侯渊派人来见我？老将军就明白了，法正也明白了，他们相视一笑，准是来要求换将来了。可以这么办呢？吩咐把这来使叫进来。这人可真挺客气，见了黄忠施了礼，老将军赐给他个座位，问他干什么来了。来时就把夏侯渊要走马换将的事情说了。老将军一听，可以呀，这么着吧，明日上午辰时，咱们找一宽阔平坦之地，两下换将，走马换将啊，请你回去回复你家夏侯将军。使者说了一声遵命，告辞走了。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之后，老将黄忠做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刚到辰时，一阵金鼓声响过，两下把人马全都裂开了。老黄忠在东南，夏侯渊在西北。夏侯渊与黄忠是立马阵前的，在他们身后不远就是这夏侯尚和陈氏。这两个人呢，都没着盔甲呀，全都穿着那单衣，只是没捆着，一人给了他们一匹马。那年代叫走马换将，按现代语言说就叫交换战俘啊。这两个人勒着缰绳，东瞅瞅西望望，在他们身后不远站着两个军校，手里边都举着鞭子。感情啊，这战俘手里什么没有，甭说马鞭子呀，寸铁不能带，连一根针都不许拿呀。俩人干嘛那儿等着呀？就等着人家军校抽这马呀。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抽呢？因为锣声还没响呢。等到时候了，辰时已到，只听两边阵脚声，一棒铜锣声，这儿啪，那边啪，一边一个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声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长腰，啪，夏侯尚和陈氏啊，谁也甭理谁，是错马而过，各奔各自的阵。老黄忠一看呢，这夏侯尚快跑到他的阵脚了，只见老将军一抬手，好多人光注意这战俘了，没注意老将军黄忠。就在两边锣声响的这同时，老头啊把弓摘下来了，悄悄的把剑搭上，眼看夏侯尚也到了自己的阵脚了。只见夏侯渊抬起手来，刚要向夏侯尚打招呼，就在这一瞬间呢，只听黄忠手里的弓弦这么一响，嘎嘣，嗖，噗，一箭正中夏侯尚的后背。夏侯尚大叫一声，扑通，又马上就栽下去了。啊！夏侯渊当时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人过来好端端的，一声惨叫摔下了鞍桥。他一看，他侄儿夏侯尚背后多了一支箭。哎呦！再举目一看呢，老将军黄忠左手持着弓，右手捻着银髯，挺着胸正在那儿看呢，看自己这箭射的到底怎么样。那人都下马了还怎么样啊？再看人家黄忠这边这陈氏将军呢，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回了自己的本阵了。哎呀，差点把这夏侯渊气得背过气去。好你老儿黄忠啊，你暗下毒手，有这么换将的吗？真是欺我太甚！黄忠，你哪里走？他一抬腿，嚓啷的一下， 由德胜沟把大刀就摘下来了，他就急了，要跟黄忠拼命了。哎，老将军就要他这个情绪。这一箭不是为了射夏侯尚，实际黄忠老将是在激夏侯渊，你只要跟我打，我好取你的定军山呐。黄忠不慌不忙地把弓插起来了，抬手也把刀摘下来，夏侯渊往前这么一催马呀，这马还没到阵中呢，只听得他身后边一棒锣响，啊啊！夏侯渊愣了，我这一刀一枪都没动呢，怎么突然间鸣金撤退了？他不圈马回来不行啊，他是主将，不管他有多大的身份，多大的本领，那么你闻鼓不进，闻金不退，按军法从事当斩呢。身为大将的夏侯渊，这点道理他能不懂吗？他多着急也不行啊，只好啪把马往回这么一拨，哇，败回来了，也不算败，这叫撤回来了。回来他就跟这押阵官急了，这押阵官倒好，一声没言语，把手里的那小旗儿这么一摆，还都得听他的呢。摆这小旗儿干嘛呀？赶快撤回大寨啊！夏侯渊呢，稀里糊涂跟着跑，一边走着，这押阵官才跟他说：“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鸣金呢？不鸣金不行了。”黄忠后边不远处那山谷之中不知有多少埋伏，有旌旗在晃动啊，咱们差点吃了人家的大亏呀，我的将军。好、啊、夏侯渊倒吸口冷气，原来如此啊，哪来这么些埋伏？真有吗？真有啊，有可是有，可没那么多人马，不多的一些军校，但是可真吓人呐、啊！这就叫疑兵啊，那就是诸葛亮军事安排的孟达和刘封，你说管多大用吧？就这些人藏在密处，就把这旌旗这么一摇，就把那么大的夏侯渊那哨人马给吓跑了。疑兵嘛，就让你生疑呀、啊，自己吓唬自己。老黄忠领着人马从后边都杀过来，杀了一阵子，黄忠把马勒住了，他举目抬头在那儿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法正往前一催马，老将军您在看什么呀？哎，孝直，你看那儿有一个山头高于定军山，那是什么地方？汉中和西蜀，论地理那法正是活地理图啊，哪儿爱长什么树，哪儿爱生什么草，他都知道。说这儿叫宝剑峰，要站在那上边啊，正好看定军山大寨，是居高临下呀。黄忠一听笑了，那咱们要把这地方取过来，那该多好啊！老将军，恐怕夏侯渊在上边派人把守吧？嗨，你别看夺定军山困难，夺这儿容易。来，咱们两气加攻。一鼓作气，随着一阵鼓声冲上去了，就把这宝剑锋给夺过来了。夏侯渊还真在那儿派了一个人，此人姓杜明熙，他哪敌得了黄忠啊，让老将军给打跑了。嘿，黄忠把这地方得过来了，这地方可真不赖，高高骚骚的，往四外这么一看清清楚楚，特别看这定军山大寨呀、啊，寨中的那些军校吃饭呢、啊、都能看出来吃的是粗粮是细粮，嘿，这地方真不赖。老将黄忠乐了，夏侯渊急了，杜熙回来这么一说，夏侯渊站到寨口这儿一看，好嘛，我这地方归他了，他来个上打下不费浪，我这定军山完了，不行，我得把他起出去。夏侯渊让张合看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宝剑峰下。你夏侯渊急了，人家老黄忠这回沉住气了，我在定军山前讨战，你不是不理我吗？今儿我也不搭理你，也这么耗着。不是，老黄忠在想对策呢。法正先生 找老将军来了。您看见了没有啊？老将军，现在夏侯渊可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占了他的宝剑峰了，他那定军山山寨里受不了了，您看该怎么打呢？小侄啊，我正想要问问你呢，我倒有个办法，咱们把夏侯渊给激出来很不容易啊，这就像引蛇出洞一样，可得打个稳稳当当的，必须得战胜夏侯渊，绝不能让他再返回定军山去死守啊。老将一听，嗨，小侄，你说的太对了，你快说吧，是什么妙策？老将军，我准备200名军兵，让他们手持大旗，旗分两色呀，一红一白呀。您尽管把人马领下山去，可是您别轻易和夏侯渊开战，您必须看我在山头上摆旗，白旗要一晃，您按兵不动，不管夏侯渊怎么猖狂，如何骂阵，您都别理他，等着夏侯渊和他的这些人马那精神头都折腾得差不多的时候，只要您见我把红旗这么一摇，您就给夏侯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能战胜夏侯渊呢。哦，黄忠一听，此计可是很妙，但有一样，我把人马带在哪儿啊？您没看吗？宝剑峰的这山腰正中有一块平坦之地，您就把人马屯在那儿。那么我要是不下去，人家来讨战呢？人家要来攻我呢？攻您不要紧呢，您就以弓弩取胜，反正您就是不给夏侯渊的面见，让他干着急打不上来啊。别看这地方是他的地方，不是现在归咱们站着呢吗？咱们就得想办法在这儿把脚跟站稳喽。您就设法别让他攻上来，骂战您也甭理他，这就算行了。黄忠这么一听啊，哎，小侄先生，我依计而行啊。老黄忠就把人马带下去一半，给法正留下一半，法正就站在这山顶上边，把这旗子就准备好了。夏侯渊不知道啊，夏侯渊开始挺高兴，黄忠把人马带下来了，嘿，你只要带下来，我就有复夺此峰之望。等着等着没动静了，怎么回事啊？军校回禀，他说黄忠人马到了半山腰不动了。嗯，哦，夏侯渊点了点头，还想跟我使个稳军计呀、啊、你不动咱们去骂阵。骂了半天，黄忠装没听见，夏侯渊把大刀一摆，给我往上攻。这一攻啊，可不像黄忠攻杜西那么容易了，杜西那人马不多呀，一下子就让黄忠给赶跑了，而且杜西也没有准备，人家黄忠老将有安排，哎呦，强弓硬弩加石头，噼啦啪啦，远了射，近了砸，怎么也攻不上去，可把夏侯渊给气的，他在山下一趟这战马，不住嘴的在骂阵呢。你老儿黄忠要是有本领下来跟你家夏侯将军大战几百合呀？几百合，一合也不合。夏侯渊哪知道其中的奥妙？老将军正在半山腰那儿勒马横刀，回过头来看山头那旗子呢，一看法正啊，在那儿摆旗呢，那旗子颜色是白的，这是不许出征，耐着性也得在这儿等着，只等摇红旗的时候才能往下杀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 小玉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于历史，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夏侯渊觉得奇怪，这黄忠怎么回事啊？你说他惧怕我吧，他可把人马带起来，带起来倒打呀，不惧怕我，那干什么把人马停在半山腰这儿干肋骨不出战呢？夏侯渊越想越生气，生气他就骂朕呢，骂朕人家就不理他，越不理他，他这火越大。夏侯渊气得暴跳如雷，连喊带叫，他领着人马呀是轮番骂战，轮番往上攻。骂阵白骂，攻也攻不上去，夏侯渊这通折腾，折腾快两个时辰了，现在有点人困马乏了。别打了，暂时就在这宝剑峰下稍事休息休息吧。夏侯渊传令，让他这些军校暂且先歇一会儿，全都下了马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把甲也卸了，反正你黄忠也不敢下山。这时老黄忠一看夏侯渊不攻了，老将军悄悄地把人马往前带呀。干嘛悄悄的呀？不能让夏侯渊发觉了吧，让他发现了就不得了了。黄忠吩咐手下的这些军卒离着夏侯渊是越近越好，那是为什么呢？等着，等着山头晃红旗的时候，咱们好马上出战呢、为什么近着点啊？短兵相接呀、你离着太远了不行。老黄忠知道大概法正先生就要晃动红旗了，他的红旗一晃，我这人马还在半山腰呢，这马再快也不行，你毕竟没长翅膀啊，你横是不能飞下来呀，你往前这么一喊叫一冲杀，人家知道了，夸一下全都准备上，那准是一场混战，所以这两色旗子就白安排了。老黄忠那是真有智谋啊，当他觉得离着夏侯渊的这人马已经很近了，黄忠老将抹过身来往山头上这么一看，山上是红旗晃动，嘿，老黄忠这个高兴，心说诸葛军师，您把这法正这助手算给我派对了，简直都想一块儿去了。老黄忠传令大喊这么一声杀，可了不得。怎么了？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非常之快， 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呢？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军校有在那儿吃干粮，有聊天的，连那么大的大将夏侯渊都在那石头上那儿坐着，刀在旁边戳着，马在树上那儿拴着呢。夏侯渊也累了，你算是从早晨出来打，打的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时辰，这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在这会儿歇口气儿，回头啊上马继续攻山。他万万也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急这么快，那简直就像从半山腰上把这支人马拽下来似的一样，天崩地塌似的一般呢，就到了跟前了。与此同时，只听老将黄忠一声大吼：夏侯渊，我的儿！这老头今儿可真耐了份儿了。随着这喊声，人就到了跟前了。那么多的人马在这儿，老黄忠怎么能找得着夏侯渊呢？找得着啊，他有徽盖，有大道旗呀，特别醒目。就这一声喊，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一样，把夏侯渊吓得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他呼的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伸手抓着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呢，感情黄忠随着那喊声，人马就到了夏侯渊的身边了。那可真是迅猛异常啊，太快了，比打闪都快，打闪没他快啊，用语言难以形容啊。随着老将军这声喊，那宝刀就举起来了，由上往下给夏侯渊来了个力劈华山，咔！可怜夏侯渊呢，措手不及啊，被黄忠一刀斩为两段。曹军一看主将被斩了，都懵了。哎呦，甭等着人家领着人马往下杀呀，自相践踏，不知死了有多少人呢。黄忠率领着人马一阵掩杀呀，好可怜夏侯渊带出来的这哨人马，回去有那么个三五十人，跑回定军山禀报张合去了，说将军夏侯渊被斩。可把张合吓坏，他害怕什么呀？那还了得了，把谁杀了？夏侯渊？哎呀，张合有责任呐，夏侯渊那就像魏王的亲兄弟一样，我可怎么见魏王去交代呀？来呀，备马！张合说着眼泪都下来了，他披挂整齐，提刀上马，由寨中杀出来了。他心里这恨呢、啊，恨黄忠啊！今天我破出死命，我也要斩你黄忠为夏侯将军报仇。张合是这么想，他刚出寨不远，就碰上老将军黄忠了。黄忠也不搭话，是举刀就劈。张合催马迎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张合本想啊，今儿个要跟老黄忠拼命了，可是打着打着，突然间他的这些人马乱起来了。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张合这就打不了了，他心思乱了，拨马往回来。回到镇上，他问押镇官呢：“乱什么？出什么事了？”“哎呀，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啊！刘备的人马已经占了咱的定军山。”“啊！”“哎呀！”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完了，这还怎么打了？也杀不下去了，赶快夺路逃走吧！”张合率领着人马就败下去了。谁把定军山给占了？孟达和刘封，这都是诸葛亮军事神机妙算巧安排呀、啊！告诉他们两个，说只要是夏侯渊和张合都出定军山，大寨一空虚，你们就赶快把人马开进去。这二位是一点也没耽误功夫， 就这么就把这定军山取下来了。取这座山花了不少的力气呀、啊、那当然了，因为它是汉中的门户啊，这定军山就是汉中的西面的大门。这定军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东南。西蜀军占了定军山，那是人欢马叫。张和将军呢、啊，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汉水，才勉强扎住了大寨。寨扎住之后，张和第一件事就是掉着眼泪给曹操写了这么一封告急文书，随后又附上一份自己的请罪书啊。他请罪啊，我自从奉命在汉中镇守以来，从瓦口关开始一直到这儿，是风头不顺，是连连败退，直败到定军山。现在定军山也没守住，夏侯渊将军也被人家斩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将官辅佐夏侯渊，我没有尽职尽责呀、哎、就是说自己怎么苦劝让夏侯渊将军以守为上，他如何不听，也就是啊陈述一番这个理由吧，使得曹操能够谅解他呀。实际张和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些方面张和高于夏侯渊的。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兵书战策学得比夏侯渊透彻，另外他很会用兵，会用兵怎么还总打败仗呢？这可没法说呀。这用兵之道，天时地利战机，跟下棋一样，棋走一步错是满盘俱是空啊。张和碰上的这几个对手太厉害了，那真是棋高一招啊，所以他才有这次之败。曹操一见张和的告急文书和这封请罪信呢、啊，他是放声大哭啊。夏侯渊是他的兄弟，曹操心疼得直跺脚。妙才呀妙才，你怎么就不听我相劝？未从出战之前，我给你写信去了，告诉你为将者必须刚柔并济，你怎么就不听张合的劝阻呢？你一向性格清躁，才有这场杀身之祸呀。哎，自己越哭越难过，哭着哭着曹操一咬牙，怎么回事？他特恨这黄忠啊。曹操要亲自领人马复夺定军山，斩黄忠给夏侯渊报仇。他当即传令升帐。曹操在打帐中把令旗这么一举，告诉他的文武，刘备夺了我的定军山，他肯定上米仓山抢我的粮食去。现在我汉中三座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天荡山和定军山都完了，再把米仓山的粮食夺了去啊，我就无法在汉中站脚了。纵然刘备想不起来，那诸葛亮也得给他出谋划策呀。现在火速传令，让张合由米仓山搬粮，把粮草先抢出来。随后曹操派徐晃、文聘为政府先锋，带两员大将焦炳和慕容烈，领人马五千，老夫亲统大军为后卫，去与夏侯渊报仇，莫要走了黄忠。徐晃接过令箭，一声炮响，起营拔寨，全军上下所有将校眼睛都红了。为什么？要给夏侯渊报仇。夏侯将军之死等于折去了魏王曹操一臂，所以这些魏军都急了，呵，铺天盖地奔定军山来了。定军山这时候干什么呢？嚯，定军山可太热闹了，是举山欢庆啊。黄忠早已派人 向刘备报了捷了，说是已经斩了夏侯渊，夺过来定军山，把诸葛军师和刘备给乐得不得了。黄忠老将立了奇功了，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在中军保障大排筵宴，给老将黄忠以及取定军山的这些人贺功啊，把老黄忠啊让来上座，刘备亲自给满酒，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是一片赞扬之声啊。欢宴之后，诸葛亮升帐议事啊，他和刘备商议说，现在夏侯渊斩了定军山，咱们夺过来，曹操必然来给夏侯渊报仇，他不来则已，来者不善，在他未到之前，咱们必须挫一挫曹操的威风。怎么挫他的威风呢？派一人深入敌境，到米仓山把曹操那些存粮都给他烧了。就这一下子曹操就懵了，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就剩这一个了。曹操这一生啊，专劫别人的粮草，他特别注意就是军粮啊，因为没有这粮，这仗就没法打。曹操知道这道理啊，所以他必然派人正在运米仓山的粮食。那么我们派这一将呢，必须要抢到他运粮之前，这叫深察敌后，这得派一个胆量大的，而且得轻骑前往，带大队人马还不行。那么这派谁合适呢？话刚说到这儿，老将黄忠请令。哎呦，保障中的文武看着这老头啊，真都想笑，心说这老头了不得了，看来取汉中啊他一人包了。诸葛亮看着黄忠微微一笑，汉升老将要讨令可以，不过您……老黄忠一看，看了看军师，心说怎么着，军师还说我老吗？诸葛亮不说那话了，说您连连作战，连连取胜，您已经很累了，要去可以，必须去两个人。老黄忠有点不太高兴，那是为什么呢？不就到米仓山烧个粮吗？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汉升老将军，此次去烧粮非同小可呀，他又与取定军山不同了。第一呀，这次曹操亲自领兵来要复夺定军山，给夏侯渊报仇。第二呢，张合在汉水扎寨，那肯定曹操必派张合由米仓山往外搬粮啊。张合非夏侯渊可比，夏侯渊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为人轻躁，他轻举妄动，只要一发脾气一冲昏头脑，什么他都不顾了。张合可不然，他那脑袋始终清醒，所以这次烧粮不那么容易。老将军您想呢？这个黄忠点头了，他同意军师这说法。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这么着吧，派赵云与汉升老将同往。遵令。慢来慢来，诸葛亮把令箭呢又抽回来了，怎么回事？您先等等接令，说你们此次去呀，说不定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呢，把事情别想得那么顺利，不是人家把粮食摆在那儿等着你去烧。所以呢，赵云与黄忠二将遇事计议而行，就是说遇上什么事儿啊，二位在一块儿多商量。二将接令，带领着人马一声炮响就奔米仓山来了。兵到汉水，二位就商量开了。商量什么呀？ 谁去烧这粮啊？老将黄忠一听，子龙，让我去吧。赵云打了个词儿啊，黄忠就明白了，赵云呢，不放心我的安危。子龙将军，你不必担忧，咱们定个时间吧。我去烧粮，您守寨，因为咱们扎寨这地方啊，这地利太不好了，这地势太险，就这儿扎营困难，恐怕扎不住，咱们必须呀，得火速行事，最好咔嚓一下，一个冷不防，把那粮给它点着，然后咱们就撤兵。为此呢，您呢守这寨，干系也很重大呀。为什么要定个时间呢？怕子龙不放心呢。我去烧粮去了，一去不回头了，那赵云不得急坏了？咱们这么办，我今天连夜进兵啊，是最晚等明天午时，我要是不回来，子龙你可千万接应接应我。老将军黄忠对赵云多客气呀，他跟谁说过这样的话呀？你来接应接应我，那显得多丢人呢。黄忠在赵云的跟前可没这想法。赵云一听啊，老将黄忠想得很细呀。那行了，军师已经嘱咐过了，老将军您多加小心，张合非夏侯渊可比，更要小心曹操已经做好了安排。黄忠点头，这我都想到了。说完话之后，二将是拱手而别。黄忠老将带着人马走了，赵云守着大寨，等着吧，等啊等啊，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好在定的是正午啊，再等会儿吧，等到辰时，说木下钟点九点多钟还没回来，等到巳时，按钟点说是现在十一点来钟，还没见着黄忠的兵马踪影。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快给我弹枪备马，我去接应老将军。随后赵云又派副将张毅，你必须如此这般给我看守住大营。说着话，赵云将军飞身上马，手提亮银枪，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走到半路上，赵云将军在马上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呢。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儿打上了。一看旗号就看出来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两军正在混战。赵云催马抢上一座小山头，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老将军黄忠啊，让人家给包围了。谁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徐晃文聘呢，巧遇黄忠，这场恶战呢，徐晃暗传一令，说这员老将十分了得呀，自从他领令取汉中以来，连连是斩将夺官呢。黄忠不是等闲之辈，今儿咱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啊，咱就见了奇功了，拿他谈何容易啊。得怎么办呢？咱们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围，让那铁甲军呢，勾连枪手盾牌手，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老头给困住。徐晃这招还真灵啊，还真就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走不了了吗？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

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 相杯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说春的主旋律。我们在前两档节目呢也说了说。今天我们准备呢和姚老师系统的说。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吧，我们再说说呢外部的环境天暖和了，地也开化了，河流也解冻了这时候呢带来的什么呢，带来整个的大地的运动是不是大地的运动这个动叫运动提升到我们养生保健的层面，就得说什么呢，运动的方法是不是在解释运动的方法，我们要说一说什么呢提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生命在于运动是不是这样，姚老师？ 是的。 这个呢，运动的方法我们年年都在讲年年都讲 尤其是在春季里。 没错。 每年都和大家怎么去科学的去做这些运动。 对。你讲运动的方法必须带有科学性，是吧？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是吧？我们年年在讲，年年呢，姚老师和他这个同事们把我讲这些东西呢作为这个收集，作为一个整理然后梳理出这个比较完整的运动的方法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今天我们的主旋律就是讲这个动下面呢就请姚老师他们精心进行总结梳理的有关的运动的方法，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所以大家呢想把这些成型的材料呢要想作为一个收集，就拿出您的笔，拿出您的纸或者把您家里有录音机的开开听一听我们这档节目再讲运动的方法有什么特色要掌握哪些方方面面，才能真正通过运动的方法，我们的身体 啊，得到什么呢？得到增强啊。下面我就不多说了。另外呢，我也建议啊，姚老师啊，如果大家喜欢的呢，不妨把这些材料在春季啊，把它呢啊辛苦一下啊，把它印出来，是吧？大家需要的、想了解的，是吧？可以呢发一发，好不好？ 好。 下面呢就由我们的姚老师啊，把他们总结的这个啊动的呢相关的知识给大家呢说一说，好吧？ 关于这个动这方面呢，我们呢一共总结了20点。 哦，不少。 下面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吧。第一点，生命呢在于运动，动是生命的一个象征，动它彰显了生命的一个活力。当人在母体里，胎动是生命的开始，叫初动。出生以后的第一声的大哭，带来了大人的笑声，开始了人生的旅程。生命刚开始时是乱动，自然的动，盲目的动，以后呢是学着动，到了年轻的时候呢是不停的动，中年的时候稳健的动，规范的动，这个时候就有了动与静的结合。当亚健康状态时，力不从心的时候，出现了不想动，不愿动，稍微一动呢就会气喘吁吁，觉得很累。当生病了，病倒了，卧床不起了，时间一长呢就懒得动了。病重了，清醒的时候动也就不能动了，严重的就进入了糊涂昏迷的时期，就会不由自主的乱动抽动。在生命结束之前还有一次闪动，就是蜡烛即将熄灭的时候最后一次波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有的时候会睁大眼睛环视一下四周，做最后的一次谢幕，离别之后拂袖而去，就再也一动不能动了。所以说动贯穿着人生命的始终，当生命结束时就永远不会动了。所以人在能动的时候要尽量的动，动就是生命的一个象征，它彰显了生命的活力，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动，不要被动的去动。生命的轨迹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生运动的轨迹，我们的行动运动被称为外动，其目的就是促进内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肠胃的消化蠕动吸收排泄。动就会使细胞兴奋，增强细胞的活力，延缓它的衰老。细胞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人要想长寿就要把全身的细胞调动起来，活动起来，这就是运动法的实质，也就是动者养身的目的。第二点，阳主动，阳是推动人气血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动力。三，动是生命的开始，不动是生命的结束。四，要主动的动，不要盲目的动，不要被动的动。第五，外动带动内动，要做有氧的运动。六，一天动的规律，四季动的规律，一年动的规律，一生动的规律，热带地区和寒冷地区动的规律都是有所不同的。第七，要整体的动，也要局部的去动。第八，动是要用力的，每个人的力有所不同，所以根据自己的体质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力是要有支撑的，需要营养的支撑，靠平时锻炼的基础。要身动，要心动，要动脑，要动眼，要动手，要动脚，来达到常主动。第九，动是主动的，而且要有动的毅力。第十，动脑能增强人的记忆力，能延缓人的衰老。脑是越动越聪明，脑细胞越动越活跃，不动的话大脑容易记忆力减退，加速了脑萎缩。十一，动眼，要向上转，向下转，向左转，向右转，眼是越动越活跃。第十二，舌也要动，舌在口腔里，要左转右转。舌为心之苗，既可清洁口腔， 又可分泌唾液，说话呢吐字还会清晰，口齿还会伶俐。13，全身所有的关节也都要动起来，越动越活跃，越动越灵便，不动呢就容易老化。14，肠胃要动，不动呢就会不思饮食或食后不化，影响了人的消化和吸收和影响了人的排泄。15，大小便以后呢也要动，要做提肛的动作。16，动就要像个动的样，静要像个静的样，要全身心的去投入。17，心动才能行动。18，动就得受累，累可以与罪换算，累了就不受罪了，少受罪多运动，多受一点这样运动的累，就会减少日后少受一点那样的罪，不是盲目的受累就会减少受罪。19，小孩学走路的时候容易摔跤，年轻人跑跳的时候容易摔跤，人到老的时候腿脚不利手还是容易摔跤，因为小孩摔跤需要大人的引路，老人呢预防摔跤需要拐杖的帮助，年轻人防摔跤千万不要冲动。20，要学会走路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要讲究规范，要讲究科学。许多人走路不抬脚，拖着地走，能不摔跤吗？所以从小要养成规范的动作，终身受益。动也是有误区的，1，老年人千万不要急动，也不要猛动，千万不要突然转身的去动，要逐渐的动，要慢慢的动，逐渐的增加运动的速度，逐渐的增加运动的量，在运动中不要突然的停止不动。2，关节不动就会容易增生。3，坐2个小时以上就要动一动，否则的话就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4，老年人不要大动，要小动，不要急动，要慢动，走路散步是老年人最好的运动方式，简单方便还安全，要做有氧的运动，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逐渐的动起来，不要强动，运动就是运动，一定要专心致志。运动时呢，要做好运动前的准备工作，要有充分的准备，运动的时候一招一式也不可大意，防止发生意外要注意安全。运动是消耗体内的热能，注意要及时的补充热能，防止身体受损。6，久视伤血，久视伤目，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听呢还会伤耳，久卧还会伤肉，久坐呢还会伤腰。久久不动不能超过2个小时，超过2个小时就会受伤。6，女同志坐月子穿拖鞋不抬脚走路，将来就会造成足跟痛。7，男人不坐月子但是拖着地走路，到老时也容易栽跟头，走路呢就要挺胸抬头，迈开双眼，甩开双臂，眼睛向前看。8，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绝对不能乱动。9，突发性的外伤也不能乱动和触动。10，急性期的炎症不要过多的活动。11，慢性炎症慢性疾病要不停的动。以上我给大家读的这些内容就是听李老师讲运动方法做的一些简单的小节，可能还有不全的地方，还不是特别的全面，还请李老师呢给我们补充一下。 好的，这个刚才啊姚老师啊把我在广播当中啊所讲的运动的方法啊方方面面啊他们在一起啊做了一个梳理，是吧，做了一个记录啊，当然呢啊这是一个大致的啊，是不全的，是吧，你比如说是吧说到了啊舌头啊要动啊，有利于什么呢啊，清洁口腔，是吧，这个促进呢消化液，就是口水的分泌啊，有利于呢 这个消化食物，另外呢经常动这舌头呢说话啊，也灵便，是吧？哎，有一天你感觉到不灵便的时候，那就说明有一个信号，是不是得心脑血管疾病了，是不是？这个提示很好，这点说得很细。还有呢啊，接完大小便也要动什么呢，提肛运动，是吧？这个说的都很到位，是吧？也有没有说到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牙齿 要经常做叩齿的动作， 哎，叩齿还用未总结拳的啊？你比如说，还比如说啊，我们这手指轻动，这个有什么好处？ 对心肺功能好， 哎，对心肺有好处，是吧？啊，这些呢都需要，是吧？啊，补充上完善了，是吧？这个脚要动，是吧？为什么我们提倡要走呢？老年朋友要走啊，要有氧运动啊，也可以打打太极拳啊，这些呢都适合老年人，是吧？你不动是吧，会怎么样呢？哎，这些垃圾呀，是吧，沉淀在我们脚底呀，啊，哎，阻塞了经络呀，造成什么垃圾的沉淀啊，阻塞了气血，这样呢就是造成脚衰。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厂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李老师， 哎， 我们和大家讲了为什么要春捂，还有就是春季里头为什么会出现春困这种现象。 对， 为什么要春捂？实际上就是要保护好皮肤，避免受寒。因为皮肤受寒以后呢，毛孔容易闭塞， 对， 造成了不通， 不利于生发散， 就影响了皮肤的开合功能。 对对对， 那么就会影响到春天的生发散。那么春天有些人为什么会出现春困呢？ 对， 这一节您讲的还细。大家听了以后呢，普遍反应爱听，讲得好， 有点新意。 对，您讲的非常的明白。春困呢，是因为人体的阳气不能和大自然的阳气同步的上升。 没错， 被体内的阴邪所困， 对， 造成的阳气升不上来。大家听的是带劲儿啊，非常的过瘾，没听够，说您讲的有新意。因为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是春困秋乏，当然了还有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沙月。 是这样的， 咱就先说说这个春困和秋乏。这个春秋两季呢有共同点，温度是一样的，为什么一个反应的是困，一个反应的是乏呢？ 哇，这姚老师给出新题了。 是的，所以呢想请您解释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家想看看您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有新的见解，是不是在春困这方面还有更广泛的内容。想请您再论一下春困这个话题。 好了好了，听明白了啊。这个姚老师啊又给我们提出啊新的课题，是吧？一个课题是啊，哎，这个春困啊是四，这个说起一年四季呢，这是四句话哦啊。这个春困，听了以后啊，有些明白了啊。秋乏怎么回事呢？哎，是吧？这个大家还有啊，想急于听一听，是不是啊？啊，其实这个话题呢，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放到秋天的时候再和大家说。 但是呢姚老师点出来了，点出什么来了啊？春天和秋天啊，这两个季它有一个相同点， 什么先锋点呢？就是春秋两季啊，是许多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哎，加重是吧？哎，这是他们相同的，是吧？实际上呢，啊，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穷困啊，那就是说呢，我们再讲就是帮助大家解困，是不是？ 是的， 解困，这个呢应该往下细讲，是吧？因为呢，它关系着我们这个春天啊，春天怎么应该啊养生保健啊，这是大家存在的实际问题啊，啊。有的呢应该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哎，这个春天就打不起精神来， 对， 是不是？说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还是困意十足， 对，他一春天也没有精神。 所以姚老师说了，继续让我们解困。 对 啊， 主要是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对，咱们先说说啊，这个说说这个秋季啊，咱们简要的说好不好？ 好， 等到秋天的时候咱们再 细细的说。 哎， 咱们带上一两句就行。 行， 主要还是解释这个春困这个话题。 嗯，好的。这个大家说起来啊，这四句话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仨月啊，这个呢听起来好似呢是一样，实际上这里边如果从中医啊，辩证施治的角度啊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先说说这两季啊，春秋两季，说什么不一样啊？是吧？凡就是不精神呗，是吧？一个困，一个乏，哎，可别看这一字之差啊，性质是完全不一样 的。对，表现的症状也不同， 不一样啊啊！这个大家相传啊，很少有人呢透过这一字之别啊，去挖掘它深层的含义啊。但是对中医来说啊，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疾病的一个特点， 对 啊，就像我们啊姚老师说了，是吧？这个一年呢，这个四季也好，五季也好，是吧？这是一个圈儿， 对 啊，什么圈啊？一个轮回的一个圈儿， 嗯， 啊，这个圈当中呢，是由五季啊衔接组成的一个圈儿，啊，在每一个圈啊，在每一季就是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啊必须把它做好了，做好了，哎，这整个这个圈 才能化圆， 哎，就是这一年， 嗯， 呀，感觉这今年过得非常的好，不是一年过得好，是你每一季都过得非常的扎实，基础打得好。 所以说这一年才过得好。 对了，啊，我们刚刚说了，说这一字之别，别在哪儿？啊，说性质不一样，什么性质？怎么分的这个性质？好了，我们告诉大家，啊。春困这个性质是实症， 嗯， 啊，我们不说了吗？啊，中医的特点是辨证施治，啊，治病是这样，调理养生保健也是如此，啊，要辨证，啊，所以春这个困，啊，按照辨证来说，啊，它是属于实症，啊，那么秋季呢，这个乏，啊，那就是虚症。啊，可能大家听起来，哎，没人说过这个，是吧？ 是的， 觉得特别新鲜。 嗯，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中国中医啊，啊，博大精深，哎，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悟，啊，怎么去悟？怎么就知道这个啊，春就是实症？怎么知道这个秋是虚症？啊，你从他的这个。是吧？全过程，什么叫全过程啊？就是从春天啊，从冬季接手，是不是这意思啊？哎，它上一个环节，上一个阶段是什么？上一个阶段是冬季啊，啊，在你冬季来说啊，这个基础啊，大家想一想，是什么样的，打下了什么样的基础啊？好了，今天时间到了，是吧？这个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把今天讲的内容呢。啊，我们再呢